大家好，系我系阿志，而家就系玩弄江景嘅第二辑啊， 系第二集啦， 系第二集，第二集系啊。咁我身边就有雨峰，系咪雨峰啊？ 系 系啊， 冇 系 错， 我惊叫错你嘅，系。 唔紧要，啲 Jazz 曲嘅嘢咧，其实即系用翻自己嘅真名得噶啦， 好，咁嗱，不嬲玩弄江景呢个名系讲电影噶啦。咁我想话俾你听，而家咧依。录紧，你听紧嗰时就系录噶啦，咁就系廿一号之后录嘅， 之后冇 之后 错。 其实过咗世界末日噶 其实我 啦， 哋原本谂呢个题目咧，谂住末日之前录嘅， 系啊， 咁但系录下录下吞下就吞到末日后， 系 啊， 啊，咁录得完再俾大家听就一定系过晒末日噶 咁系啊，过咗末日，咁我哋咧就调翻转就讲以前啲人就好中意讲末日几时嚟噶嘛，我哋调翻转讲翻。嗰时末日未嚟咧，坊间都好多末日嘅电影嘅，咁可以讲下末日啲电影啊。咁啊，宇峰你之前话想介绍一套末日电影喎， 系啊，冇错，即系喺末日已经末日嘅时间啦，即系末日呢一样嘢已经末日咗啦，已经证实咗系冇嘅时间 啊， 啦。咁就想讲其实一套咧，可能大家都比较少睇啦，因为始终我好似即系我觉得嗰啲宣传都唔系好够啦。咁就系一套叫做末日倒数终结时啊， 我有 基 睇，我 拉 睇， 尼尼嗰一套， 吓吓， 啊，即系又系我哋同我哋关系好密切嘅公司 系 又搵到发行噶啦。 啊，系咩？我哋 系 公司 啊， 噶， 系 系咩？ 啊， 冇留意先，可能唔记得啦。 系 咁我你就穿晒啦，俾人哋知道我哋咩公司，同我哋好密切啦嘅有关系嘅公司做发行啦，咁你可想而知嗰个宣传系几咁少啦。 唔系，同埋呢套唔系大片嚟，我真系想，即系以我所知系唔系大片，同埋 B 定 C 级嘅喺嗰 其 边。 实我谂都又唔算 A 级嘅，因为即睇投资额啦，其实 系 最 啊， 贵系嗰两个演员嘅啫。 系啊， 基 系啊，系 拉 啊， 尼都尤其啦， 唔系， 咁 同 你 埋 知 冇 道啦。 入边冇乜景噶嘛。 而且佢特别嘅地方就系呢套末日电影咧，就唔似大家睇嗰啲2012啊嗰啲 系 咧， 啊， 基本上系冇特技咁滞。 冇特技嘅，其实冇乜人嘅，冇乜人周围走嘅， 系啊，即 其 系 实 同埋佢嗰个所谓刺激啲嘅，即系走逃难嘅场面咧，系得嗰几分钟嘅啫。 系啊系啊，你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啊，有少少似公路电影咯， 其实佢真系公路电影噶，即系如果佢嗰个形式上咧，其实佢就讲紧一个男主角啦，咁啊就听到啦，啲电视啊、收音机啊都不停都讲紧，原来有嚿陨石要撞落嚟地球啦，咁我哋最后嘅谂住，即系好似嗰套咩天煞， 系啊，天煞， 定系边一套咧？好似唔记得啦。总之就话要射个火箭里 天 边， 煞， 谂住炸爆个陨石噶嘛。点知就最后都失败咗啦，咁所以我哋系死紧嘅， 系啊，冇 我 得 哋 避，冇得避， 系啦。 系 咁你而家有特别嘅地方，佢唔系得30日，得翻21定啲咩 啊。我唔日子我唔系好记得， 佢特登系唔够1个月嘅，系啊， 吓， 即系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咁样啦。就听到咁嘅时候，个男主角老婆即刻走个路，即刻唔知去咗边，离开咗。咁而家得翻个男主角，咁啊自己喺屋企，又唔知有咩搞，平时又即系所谓宅男啦，又冇咩朋友啊。冇咩搞，咁喺屋企得自己一个，系啦，跟住照 遇 常 上 咁 个 生活啦，咁 吓， 样，咁啊，点知就见到原来有个邻居，即系阿基达尼尼啦，咁又同个男朋友，又闹分手啊，嗌交啊，咁样，甚至即系基达尼喺出边喊啊，咁啊，男主角就即系见到佢喺出边喊，咁就即系叫咗佢入屋啦，咁样，咁先认识咗呢一个邻居，原来住咗度，大家系做咗邻居几 几 年。 年都唔。 原来系冇见 系啊， 过， 即好似香港嘅生活一样。 系啊，咁亦都因为识咗阿基拉利啊，咁就即系知道原来有一封信系寄俾男主角嘅，系一个男主角之前嘅 X 啊，之前嘅女朋友啊，寄俾佢嘅。咁但系你知邮差寄错咗啦，就 成日 寄 都 咗 有 基 噶。 拉利度，但系基拉利就一直冇俾佢，啊，个女主角一直冇俾佢。咁而家认识咗啦，咁就先俾佢，先见到原来个女主角。系话原来都系觉得你最好，咁想见你咁样。咁但系点知而家世界末日啦， 系啦， 你先俾封信我， 哦， 话以前嘅女朋友中意我，咁样仲系挂住我。咁点算咧？咁样唔得啦，你要同我一齐去，即系 揾呢个， 走啦，系啦，一 系 齐 啊， 去搵 揾， 翻我一个女朋友啦。咁样，咁就即系开始咗我哋嘅旅程咯。其实成个古仔就讲佢哋揸住架车，或者系见到唔同嘅人。譬如见到有个火喺个街度啦，冇车啦，冇剩啦，咁样就。 即系挥下手啦，谂住吓下人啦，就吓咗个即系货车司机啦咁样。点知原来系货车司机话你喐手啦，点解咧？原来货车司机系揾咗个杀手嚟杀 杀自己， 咁佢哋误会咗，原来嗰个男仔系杀手嚟嘅。咁即系有会去到一啲酒吧啊，见到一啲人喺度狂欢啦，喺度大玩呢啲嘅 sex party 啦， 每日心态 系啊，都每日啦，都唔理系男女、女女，唔知点样啲混乱咁搞埋一齐啦，又唔使戴 condom 啦，因为你又唔惊 A 事噶啦，你都死啦， 都死啦， 都每日啦，大家死啦， 都冇乜所谓。 咁啊，就即系不停嗰个故事就咁样继续讲落去啦，不停去啊，去到某一站，去到个男主角个前女友个门口，跟住去到男主角嘅屋企。即系佢一站一站去，咁所以其实我都会 count 佢系公路电影嘅，但系就会系一套比较得意啲嘅末日电影咯，即系唔似大家一般睇末日就系好高科技啊，搞好多 effect 啊，即系而家嚟紧啦，套咩海啸奇迹啦，即系大家会觉得啊，一定系呢啲啊，或者2012爆下冰川啊，做下雪啦、啊， 水灾啊， 即系大家会谂呢啲啊，明日之后啊，即系会谂下啲大风暴啊，结晒冰啊咁样，即系佢呢度几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原来末日，原来喺末日里面生活嘅人，佢嘅心其实应该谂咩咧？系咪即系下都咁惶恐，下都好多天灾，突然间叭叭声逼你要做好多嘢咧？其实又唔系嘅，佢哋可以好平淡，可以唔知做咩嘅，可能就系好似以前咁样生活，只系更加满啲咁解啫。 所以我其实我想再勾翻你之前讲个男主角，即系佢见到嗰封信咧， 系 跟住佢就话，即系佢个心谂就系、是，横掂都系末日，不如我搵翻佢咯。其实我就有个问题，即 系 有啲人可能真系咁谂嘅， 系 即系其实横掂都系末日啦。咁我不如揾翻，如果冇末日，可能佢又唔揾嘅，佢又觉得其实某程度呢、這个就我想，即系大家可能讨论下，大家应该用乜嘢？即系大家末日都过咗啦，即系证明系冇末日噶啦。咁其实我哋应该用咩心态嚟点样去过活？以前可能当你即系听众系信嘅，咁你嘅 deadline 系21号嘅，12月21号，201212月21号咁样。咁而家都过咗啦，咁你点样呢？系咪以前嗰啲理想或者个梦想，其实系咪灰飞烟灭呢？其实应该我哋点样去整理自己嘅生活啦、 啊？咪再等下一个末日嘅嚟临咯。 咁如果冇专家冇人讲过个 deadline， 可能你其实冇唔会有 deadline 喎。 冇噶，其实啲末日即系末日嘅末日已经末日咗之后咧，又会有另一个末日出现噶嘛。 不过我 即系好多啲传说，好多啲讲法会出现噶，即系千年虫咁样，讲完又冇事。 我信好快专家又会讲另一个 deadline 噶啦，咁样即系我好信。但系我想，其实你有冇试过当每一日都系最后一日咧？雨枫， 即系其实好多人都讲过话，你每日都当自己最后一日啊，好似阿乔布斯都讲过啦。咁你咪仲尽你即系做咩嘅，即一定系尽晒力做啦咁样啊，咩都好似 push 到自己最极啦，系咪？唔好后悔啊！ 最有意义， 最有意义啦。咁其实我就唔系几中意呢种讲法啦。即系我唔知佢正唔正确，但系点解我唔中意咧？就系、是、即系有阵时唔使太有嘢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唔使话个生活要逼到啊，好晒有晒 schedule 啊咁样，好似放假。成日都问我，放假你冇嘢做咁样？喂，放假目的就 系 休息啫嘛。 系啊， 即系我翻工已经咁忙，咁我放假我仲要咁忙，我忙住去行街，我忙住去睇戏，忙住几点我又要去聚会聚餐食饭，咁之后就话又话饮酒咁样，即系你咁忙，咁其实你有冇放紧假咧？即系我又觉得就唔使话下下都好似夹夹好多嘢咁样。 但我同你 堆到一齐咁。 调翻转，我觉得应该系每一日都当最后一日，但系我唔会用嗰一日充唔充实咯。 系。 因为我觉得每一日系最后一日，你每一日系为自己而活，系应该即系有啲人可能为自己，佢令自己好开心嘅，咁佢咪开心咯。有啲人佢觉得我帮人系最开心嘅，纵使我帮咗嗰个人，我系有少少伤心嘅。或者有少少唔开心，但我觉得系值得嘅。你就去做啦，咁样。即系我同你谂法可能就系呢度唔一样，但我系赞成每一日都系当最后嗰一日系活嘅咁样。 咁样讲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是、我唔知嗰种讲法咯，即系话当系最后一日嗰种，听落去好似 好 harsh 咁样，好似觉得 好好悲，好系咪好悲观咧？ 悲观同埋好似太过好大压力咁啊，好似你好多嘢要去做啦，唔做就冇机会啦咁样。其实你过好每一日，其实坦白讲，你过唔过好，有啲时都系心态问题啫。可能你都系做嗰啲嘢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大家都好似简单，你话廿一号嗰阵时，世界末日啦，好多人话。咁你系咪唔翻工啊？你咪一样唔翻工啊？你好惊就系末日，佢真系唔系末日嘅时候，咁你点咧？ 喂，即系好似我谂咩嗰阵时话两点啊晏昼，啊唔翻工就出嚟睇下先，当日咪照翻。 你会唔会喺前一日就使鬼晒啲钱佢啊？ 又唔会， 即系你又唔敢系咪先？即系其实好多时都系咁，即系你话系咪当最后一日讲啫？你都唔会当系最后一日啦，因为始终你即系唔需要咁样讲嘅。咁你话过好每一日，咁其实每一日，你睇下你点样去理解个生活咯。我会觉得，系即系你觉得生活系咩咯？即系系咪生活就系翻工啊，做嘢冇气下啊？跟住就放工啊，翻屋企啊，食饭啊，瞓觉啊，即系咪咁样咧？咁样 喂，但系我即系我叉一叉开嘢。 系。 如果咁讲，其实如果真系廿一号啊，即系当然而家冇啦，唔系啦，即系我废 up 啦，即系咁讲。 系 廿一号真系有，即系我以我所知，应该会有人咧，其实喺廿一号之前咧，努力系见啲朋友嘅。 咁我相信真 系。系啊。即系佢哋系其实系怀，即系佢可能嗰啲人系唔系太信嘅，但系佢怀住一样嘢就系、是，哇！我唔真系唔知道有冇系咪真定假嘅。其实佢其实系积极嘅嗰班人， 系啊，你啱讲，同埋但系其实老实讲，呢啲你正常都要做噶啦。 咁啊， 只系平时唔肯做啫。 系啊，唔系所以其实系我想话，其实系平时应该系要对身边嘅人，你要成日去见佢。或者你关心嘅人，你想关心，唔使去等最后嗰日，或者系拉屎嗰日咯。 冇错， 系啊，即系呢啲其实系我叫爱啊，好老土咁啊。其实系应该系咁样做咯，因为我曾经喺教会就讲，即系我即系好提倡咯。其实应该当每一日都系最后一日去咁样过嘅，而要系为自己而活嘅，即系你想见嘅人，你唔使拣后日一个月后，你今日想见。咪走去见咯，咁当然有俾人话啦。咁 其实另外都有种讲法嘅，我听过就话啊，你其实人出世就已经患咗绝症噶啦，你嘅生命就已经系即系倒数紧噶啦， 系减紧噶嘛， 系啊，不过你系唔知几时啫，突然间嘣咁你就冇啦咁样， 即系生系应该唔开心噶嘛。 咁所以其实你每一日咁去咁理解，其实都系差唔多咯，咁你都系当随时嘅最后一日咯，随时每日咁样咯。 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呢度咁样， 我又觉得唔使咁样，即系负面咁去睇嘅，咪正面啲谂咯。即系我要过好每一日，总之我一瞓醒就要过好每一日。其实个意思可能一样。 好。 咁但系好似正面啲又好受啲啩，即系听落去个感觉好啲咯。起码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 唔系我哋，我唔知道我都要转下。其实唔应该用正面同负面。系你应唔应该 系 啊？系啊，唔应该系应该你想觉得舒服嘅，即系等于我嗰阵时我翻工攞假，我老细，因为我唔系翻朝九晚五噶嘛，我老细问我做乜攞假，我话翻公司唔系翻屋企瞓觉，跟住佢话瞓觉做乜要攞假？咁我话攞假就系我自己，我出喺屋企瞓觉噶啦，系咪先？即系我想我嗰日瞓觉咪瞓觉咯，我想嗰日去睇戏睇戏咯，即系嗰个系我自己嚟噶嘛。 咁即系其实呢个系自己嘅选择啦，即系忠于自己啦，即系唔好下都觉得话，好似有人执咗俾你听乜嘢系乜嘢，俾晒啲定义你， 系啊系， 你就要俾晒啲 schedule 你跟住要做啦。譬如你咩节物节，你一定要去边度食饭，去边度睇咩装饰咁样。 系啊， 即系其实点解一定要咁做咧？即系一定要咁样啊！食饭之前一定要影张相先咁样。 系啊， 即系点解咧？ 即系冇 咁做，一定要咁做咧，系一定啱咧。 冇规定一定系咁样噶嘛？ 系啊，即系唔好理人哋点睇你咯。 系啊， 系啊，即系我知阿子同我讲话我喺 Facebook 咧，即系都 follow 过一张相几好啦。其中就讲过话，你唔好俾三样嘢 影响你。系啊，系啊， 第一个咧就系过去。 过去。 另外咧就系金钱。 钱。 系啊，第三咧就系其他人， 系啊，唔系我唔知个次序紧唔紧要啊。如果应该系第， 紧要嘅， 系啊，第二个系其他人，第三个系金钱， 系 咁啊， 即系过去就当然大家明白啦。你过去做好多嘢会 咁会带落嚟嘅，会佢哋会影响落去。咁其他人啦，当然系啦，即系你唔好理人哋点谂啦。 嗯， 系啊，即系人哋话放假就要精彩咁样，咁我放假屋企瞓得唔得咧？其实得噶， 系啊系啊， 即系冇人规定放假做咩噶。 系啊，即系可以唔精彩噶嘛。 同埋系咪真系唔精彩咧？我唔知道。我休息完，我充满活力咁样，或者喺屋企病埋煲下剧啊，煲下电影啊。 系啊， 呢个我真系我中意做嘅嘢嚟噶。 系啊，乜 咁点解唔可以放假唔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咁我又觉得好奇怪。 即系人哋见十个朋友，你可以唔见十个朋友，就系见一个阿妈都得噶。可能精彩过见十个朋友。 系啊，即系呢样嘢唔好话人哋觉得点样就系、是，或者我应该点样。 系啊， 系啊，即系好似时我又唔系好中意啲人话你。毕完业啦，读完书啦，出嚟做嘢，跟住两三年，跟住又要升职加人工，三四年之后又再升一次，升一下咧，咁就可以结婚啦、生仔啦、买楼啦。 依样我都唔中意，依样可以揾一日，但系讲啊，我哋揾一套电影再讲呢个问题。依样哇，有排讲啊，真系。 即系我点解我一定要走人哋条 path 咧？ 系啊， 一定要跟住人哋条路去走咧，系咪咁样先系真正嘅生活嗰啲人生咧？ 系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电影嗰度，咁、那个男主角佢好无聊，喺屋企 hea 嘅老婆走咗，咁佢、其实 hea 紧嘅，咁佢就话佢又唔系真系生活紧嘅，咁佢都好彩，即系佢识到女主角啦。 系啊，跟住同佢哋去完见到个货车司机啊，想杀。反而我呢一场我真系可能我唔系好记得。 系， 反而我最记得咧喺个酒吧度。 啊！啲人玩狂欢派对。 狂欢派对有佢咧，曾经攞个脚蛋糕出嚟，就话为嗰两个人都唔知边个就庆祝生日嘅。 其实唔系， 其实唔系嘅。跟住、那个 作嘅咧， 系啊，跟住个女士 就开心嘅， 系有乜所谓？大家开心嘅。跟住就指咗琴日就系边个边个生日咯，前日边个边个生日咯。其实呢啲日子已经唔紧要啦，咁样。咁我想问阿宇峰，咁点样睇嗰班人咧？你 嗱，即系真系难讲，即系佢都知道，因为政府。都讲咗话会末日啦，阿 NASA 都话自己会即系卫星真系撞落你啦。咁你真系觉得自己死紧噶？咁我都唔知道，如果真系咁样预告嘅时候，我会点？ 你有冇谂过噶？ 我其实有谂过，但系谂唔到，即系始终唔系嗰个情况，你真系好难谂。 我真系有谂过嘅。我以前睇过一本书嘅，我唔知系日本写定日本翻译嘅，讲。即系容许我喺度嘥少少时间，系啊，讲个背景。咁佢讲有一男一女，个两个都系读紧书，即系半工读嘅应该咁讲。咁、那个男咧就系、是、靠画画，我唔知画画定写字为生啦。总之系用支笔用只手嘅。咁、样、那个女仔咧就我唔记得咗去做一个普通即系普通大学生啦。咁即系半工读。咁佢哋嗰阵时咧。就啱啱去分开，即系分开住嘅，唔系一齐住嘅。 系 啊，唔系应该咁讲，佢哋系一齐住嘅，但系因为有某一啲嘢咧而闹交，咁、分开咗。咁咧就个女仔咧就搬去以前屋企住。咁、咧，但系搬嗰阵时咧就撞到喺个酒会度，即系去饮嘢啦，唔开心。咁、就撞到个男仔，佢曾经中意过嘅。咁咧就同佢发生咗关系，即系因为一时迷失啦，发生咗关系。咁佢醒咗，觉得好对唔住佢而家嘅男朋友。 嗯， 咁佢咧就好想同佢讲对唔，但系个心又觉得，哇！之前闹交唔系我唔啱，我唔记得咗因咩事闹交啦。咁佢又调气又唔锯嘅，唔想讲嘅。但系佢唔小心咧就揿咗电视睇，即系其实唔系唔小心应该。咁咧就嗰 阵时无聊， 嗰阵时冇节目播噶，佢都觉得好愕然。其实佢冇怀疑，因为佢嘅心神已经喺个嗰段关系里边。 系 咁，但系成日雪花有间唔中有啲新闻，雪花有啲新闻，跟住佢发觉，咦，点解系咁样咧？咁佢睇到，佢就话俾听个世界仲有十日，就玩完啦。大约系十日啦，我记得中。咁就话有个就系、是、咁，有个行星冲落嚟，咁系冇得救。咁点解系冇节目咧？因为啲人走晒。 啊，冇人做。 系啊，咁咧嗰段新闻咧都系好耐嘅，即系可能廿日之前啊，唔记得几时啊，即系话咩？咁佢觉得佢跟住嗰阵时一谂就谂起呢个世界完咗的话，我见唔到呢个男仔，我之前嗰啲做错嘅嘢，同佢闹交嗰啲唔紧要，唔系好重要嘅。咁我觉得呢一刹那我要揾翻呢个人同佢讲翻对唔住，或者话我去爱佢嗰啲嘢啦。咁、但系佢换衫。换好衫，孭住个袋一落去， 发觉下面全部死成咁，因为个新闻都要报晒，啲人已经系唔翻工嘅，咁佢就徒步咁样行翻去，咁当然发生咗好多事啊，咁样，咁我正想话，如果俾我，其实因为我睇过呢本书嘛，所以我就会谂，如果日公布咗会点咧？个新闻我都应该系唔翻工嘅，同埋我觉得系冇人会做节目嘅。 而系如果公布咗就应该，但系你话会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咁即系怼大麻吸毒噶，即系性派对咁？我又真系唔知 嘅。唔知，因为佢中间有讲有啲嘢嘅，我下次有机会可以喺度再，因为我要查翻本书再睇，再喺度分享咁样。 同埋始终嘅嗰种价值观，你会唔会即系崩溃或者改变咧？就真系。哇，唔知喎，即系你问你而家兜想问我，我梗系话唔会啦。即系我点可能乱搞男女关系仲男添，我接受唔到啦，系咪先？即系但系你话，诶，到时系咪会咧？咁我真系唔系嗰个情况，即系你又真系谂唔到，未杀到埋你。咁但系如果头先你话讲本书咧，就令我真系谂起一个电视剧。 嗯。 我唔记得中文名，好似叫101日定唔知乜嘢，即系就总之就系讲紧，其实系啲单元剧嚟嘅，系啊，即系总之就系话，有个魔王，跟住就要，唔知捉咗个法师啊，定捉咗精灵定啲咩嘅，总但系嗰个精灵就讲话啊，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啦，每日讲一个，咁你唔杀我咧，我就继续讲噶啦 ，keep 住讲啦，咁样 咁熟嘅， 跟住佢就啊 keep 住讲啦，咁其中有个古仔佢都讲出嚟，咁啊结果就即嗰套剧啦，佢有单元嘅每集。完嘅30分钟左右啦，即系类似奇幻世纪咁啦，即系日本嗰套，咁但系就外国版嚟嘅。咁点解咁得意咧？嗰套就系讲紧即系有一个妈妈啦，即系一个即系美国嘅妈妈啦，咁又有个老公啦，有两一 pair 嘅仔女啦，咁样，咁就好嘈嘅。个电视即系嗰个节目一开咧，就系、是、哇，闹钟声啦，啲仔女玩嗰啲声啦。跟住嗰啲唔知洗衣机啊，定唔知煲水嗰啲声啦，总之成个画面系超嘈嘅。咁我个老婆又要啊喺度叫啲仔女去翻学啦，即系起身啦，着好啲校服啦，跟住又煮早餐俾个老公食啦。个老公梗系要摊大只脚咁样喺度睇报纸噶啦，乜都唔做噶啦。跟住佢觉得好烦啊，个老婆觉得哇好烦啊。咁到佢啊后期咧，即系静咗落嚟啦，唉，终于可以唞下啦咁样。咁有啲人即系揿下门钟啦，叮当啦，咁样就讲话啊，我哋系反核嘅活动，我哋而家要即系要宣扬呢样嘢啊，你支持下啦咁样。即系嗰啲武器嗰啲啦，总之系啊，咁佢唔理啦咁样。咁就有一日佢又喺屋企咧，咪有啲花园嘅，佢梗系有啲草地啊，搵咩成咁样嘅，佢种下嘢咁样，对住一挂挂，咦？挂到只陀标咁嘅嘢，咁佢冇觉得几靓啊，古董啊，咁咪戴住咯。点知佢一揿啲陀标又滞噶嘛？佢一揿，佢发觉原来周围所有嘢都停晒，得佢嗰度个时间停咗，得嗰度。咁即系即佢又到朝头早去试一试，啲仔女啊又喺度好嘈啊，跟住嗰啲声又嚟啦，佢老公又喺度摊大报纸又睇啦，跟住嗰啲吵闹声啊、煲水声啊、乜声又嚟啦。佢一揿，哦，静晒。跟住好开心咁，自己喺度斟杯咖啡，自己怼完早餐先揿翻个仔狗仔女食。到去超市场，佢又揿停佢，跟住即系自己中意点 shopping 就得啦，冇人理。即系好似嗰套咩爱情汇水啊 cashback 咁，全部停晒。你中意点购物，你自己拣啊。你揸下车去，到时俾钱都唔使啊，我架车都有嘅。跟住喺街见到个靓仔，又揿停佢，跟住就可以揽下个靓仔，除咗个靓仔件衫，吓条件件出衫咁样揽下佢咁样，好开心。咁如果而家又喺屋企，佢又嚟啦，嗰啲成日叮当又嚟揿屋企，我哋又反客啦咁样。佢一直都唔理，佢一直都觉得会几好用啊，呢个掣咁得人玩下啦咁。直到有一日，真系睇咗电视机，真系讲话啊，唔知边个国家，因为佢冇 define 系某一个国家。总之就一个国家真系射飞弹过嚟。好危险，但系可能有机会会爆发战争。佢冇嚟，一直照常生活。到最尾真系飞嚟， 到咗 喺个天度见到个导，见到个炸弹， 但系揿唔停啊！ 佢揿得停，但系个世界就真系停咗啦。咁但系佢见住个天有个导弹， 咁点咧？ 跟住个故仔就完咗。即系其实呢个我哋都系一个另类嘅末日咯。我谂其实系、你谂下。你见到个飞弹，但你唔可以揿翻起个钟噶嘛？你揿起佢一定飞落嚟噶，一定炸爆，本来冇啦。 咁你唔通又详细揿停佢咩？ 你成日揿停佢，得你一个喐得， 有冇意思？有冇意义啊？ 你嘅仔女啊，屋企人 啊，全部都停晒。咁你系咪？我嗰阵时都有谂过，你会拖啲我架车拖啲仔女啊，屋企人啊， 走去另一个。 可唔可以走去第二个国家？但系啲车用唔到噶，你成车成街啲人走烂啊嘛。 系啊， 真系打落嚟嘅事啊。咁、啊、你有冇得走咧？咁样咁当然啦，呢、這个古仔其实有少少反战意味啦。 嗯， 即系叫我哋唔好咁冷漠啦。即系见到呢啲呢啲其实战争嘅嘢咁样。咁其实都几过瘾噶，都系一个几另类嘅一个末日嘅一个戏嚟嘅。 嗯 系啊，即系真系末日啦！你真系冇事啊，你唔死得，但得你一个，咁、嗯、你又点咧？咁样咁，如同条街冇人系一样。 吓 吓，虽然你见到好多人，咁但 系 都系得你一个。 系 啊，你又唔可以揿翻转头。 系，不过我可能啲听众都唔会睇，因为过咗啊嘛末日。但系唔系听众要睇嘅，因为其实好快又唔系，我唔可以话好快。 应该啦，会有第二个末日嘅讲法出嚟。 系啊，好快就会有第二个讲法出嚟嘅咁样。咁、啊、我系咯，我讲翻一开始嗰套戏。 系啊，即系点解我会话等呢套戏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地方，另一个咧就系佢好似爱情片，但系佢又唔系好爱情。啊、其实如果但系你话中文名，你唔好觉啦，末日即系倒出终结时，你唔好觉。你睇翻个英文名就知啦。其实系Meet a Friend。即系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 咁样， 嗯， 系啊，即系为咗世界末日去揾一识一个朋友，系、嗯、啊，其实佢真系一个朋友嚟噶啦，佢知道，虽然佢哋搞过嘢，啊，即系狂欢派对里面，佢哋食咗大麻，佢哋冇同嗰啲男女搞埋一齐，喺出咗架车度，咁但系都系受啲药物啊、酒精啊影响，都搞埋一齐啦咁样。个男主角当然觉得，喂，当醒嘅时候觉得，喂，对唔住，咁男主角都冇嘢啊，反正都末日啦咁。虽然搞过嘢啊，但其实佢哋。你话系爱情，但其实都似一个知己多一啲。 嗯嗯， 系啊，即系你到最尾系咪真系好爱情咧？咁两个人一齐喺张床度，无论出边几咁大声，又好似陨石好、炸弹好、乜都好， 嗯， 唔理，两个人就瞓喺张床度面对面。 嗯， 咁个故事就已经完咗啦。 嗯， 两个人就咁样面对面。咁你话系咪真系好爱情或者咩情况？佢又唔会揽住啊，嗯、又唔会话即系 kiss 啊，即系大家想象爱情片会有嘅嘢，其实佢又冇。 冇。 咁所以其实我又觉得几特别咯，所以就即系推介下呢套少人睇啲嘅啦。 呢套少人睇，呢套我睇完其实我冇乜印象。 其实佢好淡啊，但我反而就真系中意佢种淡。 系啊，系你叫即系你叫我喂讲呢一套咁样，即系可以。 好似冇嘢讲咁 啊。系啊，咁啊，跟住我先勾翻去系，我曾经睇过嗰套戏。 系，因为其实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即系生活你唔使执好多嘢，即系电影都系，即系有时唔系话要好精彩啊，好多诡计啊、扭桥啊、好多特技啊、Believer 啊、冰巴兰啊、轰轰烈烈咁样先叫做电影啊。有阵时我就系讲下某啲人物，譬如好似头先讲啦，啲享乐噶啦，冇嘢享乐啦，譬如嗰个司机。既然都死了，不如揾个杀手杀自己啦。咁死咗咪即系舒舒服服咁死咁杀走啊嘛，专业噶嘛，咁咪 OK 咯，咪舒服啲咯，唔使咁惊啦。咁样即系我反而就话啊，睇啲人物，譬如啦，个男主角个老婆一夜走咗啦，原来个婚姻可能冇咩特别，冇咩闹交，但系其实你唔中意个老公， 嗯嗯， 你只系因为结咗婚又冇乜嘢，咁不如继续啦，习惯咗咁样。咁一末日你又发觉哎唔得啦，不如末日啦，咁我梗系唔好拣个同唔中意嘅人一齐啦，走啦。即系反而就系睇翻呢啲唔同嘅人咧，反而嗰种嘅真实感啦，或者系嗰种嗰种嘅特点啦，佢未必好清晰，即系话啊有血有肉有晒故仔，咁但系反而佢某啲嘅表现啊，或者系某啲嘅代表某种嘅性格啊， 嗯， 某种谂法嘅人啊，咁其实系几得意。 嗯， 系啊，即系就唔使话我哋要啲情节点样， 好紧张啊， 系啊，起承转合得好紧要啊， 叠起啊嗰啲， 系啊，即系反而就系咁样，我觉得就好咯，我好似冇咩点睇过其他末日系咁，睇真啲末日多好多都变啲白烂咁样， 唔系，但我唔系我想象啫，我唔系鼓吹大家末日系应该点样，我会想象其实好平淡咁样嚟末日。因为你系一瞬间嘅，我成日觉得你系冇办法去惊，即系已经系接你惊嗰一刹已经到咯。即系我印象我印象中，即系我等于我觉得死亡一样。 估嘅末日系 系啊，我估嘅末日咁啊，等于死亡一样啫嘛。你唔知几时嚟咯， 同埋末日，我觉得有样嘢系咪真系咁可信咧？ 即系谂下每日有咩桥会出现咧咁样。头先你话嗰啲咩陨石啊嗰啲，嗰啲就冇办法啦，佢真系嚟都搞唔到啦。另外一个成日都讲嘅就系外星人侵略地球。即系我曾经有谂过讲部电影，不如讲火星人砸地球啦。我有谂过，咁但系话火星人砸地球有好多人睇过啦，咁样就费事讲啦。呢个亦都系好多桥段会讲，天煞都系啦，点讲天煞啦。咁其实都系讲紧外星人打地球啦。其实我觉得呢个理论系非常之唔可信。即系若果外星人真系咁即高科技啦，或者系能力高你好多啦。点解系打你咧？即系莫非系为咗即帝国主义要殖民，要整个殖民地？ 我听某一啲电台讲呢、這个，即系外星人嘅点解会嚟 啊？ 即系我想话嚟香港嘅，唔系嚟 地球啦， 嚟地球，香港唔会嚟。原则上系因为佢哋系冇地球系有一啲嘢，佢哋冇。最多讲法啊。 系， 佢哋系冇灵咯，即系如果我用宗教嘅嘢嚟讲，即系冇灵魂，即系佢哋系啤出嚟嘅， 系， 佢哋冇独立思考嘅，即系以我所 系 啊集体思考嘅，因为所以佢哋应该道理上系冇文化嘅。我所讲嘅文化就系有画有电影有唱歌， 即系艺术啦， 系艺术啦，系艺术啦，佢应该系冇嘅，应该。有亦都有人讲，因为佢哋冇语言嘛。 系 语言其实系一个文化嘅进展嚟噶嘛，演变嚟噶嘛。 如果系透过心灵去沟通，其实系高级过语言噶。 某意思系某程度系，某程度系，即系我觉得啊，某程度系嘅。但系如果佢心灵的话，其实系某程度系流落唔到后代，流唔到落嚟噶。 嗯， 即系而家我哋睇到嘅所有文化系， 但其实唔使留噶。如果你话集体意识嘅话，你反正你个集体已经有噶啦，即系你个 pool 已经有噶啦。咁你后代你喺个 pool 度揾翻咪有咯？咁唔使留噶。 唔系呢个系我哋去谂嘅，即系其实等于佢哋唔使，即系等我会曾经咁谂噶。纵使我哋一日进展到，其实我哋唔使靠食物去维生。但系我哋都会用揸筷子食嘢，因为呢个系以前留落嚟一种文化嚟嘅，已经只不过已经系变咗去一个文化咯，唔系一种食嘢维持生计咯。 嗯， 咁样 文化真系，但系你话集体意识，我觉得都唔知啊，你都系估啦。 系啊，其实系估嘅，大家都系估嘅。 有啫， 系啊，大家估嘅。 即系有两 type 咯，一 type 就话佢要即系嚟武力。抢到啲嘢啦，殖民啦，梗系讲帝国主义啦。另一个就即系话佢好惨啦，冇咩某啲资源咧要嚟躲啦，或者去俾其他嘅外星人打，咁佢焗住要嚟呢度啦，咁样。咁我又觉得真系嗱，已经讲咗啦，帝国主义又如果佢真系咁劲，佢又未必需要啦。即系如果你话佢好惨，佢俾人打到要嚟嘅话，咁你帮唔到佢嘅，你用打过佢分钟，咁劲嗰啲打都会打落嚟噶啦，咁样。即系好多嘢都站唔住脚咯，好多嘢我觉得，其实咪真系有咁样咧，我真系好存疑啊！搞笑就得，即系你话火星人搭地球咁样搞笑啊！啲外星人点样点样得？ 信唔信？但系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啊？ 我信除咗即系人类都仲有其他生物形态嘅，但系咪外星人？即系如果你话佢唔喺地球住，个外星嘅咁，我系嘅。 哦， 咁就算可能喺地球住，你见唔到啫，都唔出奇嘅。 我唔知啊，因为我信有外星人嘅，即系我虽然我信教，但系我信有外星人，但系系咪佢哋侵入地球而系世界末日？我系有保留呢样嘢。 即系呢个又真系， 因为其实某程度好多人去理解世界末日系冇咗人类就为之世界末日啫嘛。 其实可以叫人类嘅末日啦， 系啊，其实系叫人类嘅末日噶嘛。其实某程度系大规模一种生物冇咗啊嘛。咁其实以前恐龙嗰阵时都系一个大规模， 咁有 某 程度嘅末日。 系啊，其实系啊，其实都系如果其实系叫末日噶嘛。只不过我世界末日咯，我又唔即系我半信半疑咯。即系我觉得应该系人类系突然间系冇咗一大扎嘅，咁可能其实。冇一大扎，其实世界上系有曾经发生，就呢个黑死病咯。 即系个比率系大嘅，即系如果以咁样，只不过唔系死晒嘅咁样。 其实好多坐啲坐诶，末日未必真系死晒人嘅，譬如特务 A 咁样啦，即系个美剧啦，佢又一开波就讲到嗰个电子冲击波，大家互相国与国之间最竞争得劲嘅，其实唔系靠核弹噶啦， 系啊， 靠冲击波，一大家冲击波互相飞嚟飞去咧，跟住大家所有嘅电子冇晒。咁大家所有嘅股市啦，系全部死晒啦，所有银行嗰啲任何存款记录冇晒啦，你打机嗰啲 save 冇晒啦，即系你乜都冇晒，个电子一冲过嚟，你所有电脑全部失灵啦，所有电机嘢全部冇 Q 晒，咁你都系末日嚟噶，即系以我哋而家现代人嘅生活，你谂下你手头嗰部咁嘅智能电话。冇太多啦， 你就好大镬啦，大家都好大镬，就 O 晒嘴啦，已经咁就唔系噶啦。 系啦，尤其你嗰啲真系国防，可能你啲外国者导弹系统啊、防御系统都冇 Q 埋啦，佢一射个电波冇晒啦。咁但你又唔惊人哋射你，因为人哋嘅电波又坏咗，人哋发射唔到，唔通你手点火咩？即 系 人哋又发射唔到，跟住就大家就完全 静止、 原始状态咁啦。即系你可能你唔会再求其泵。水又开下水就有水啦、你又要去玩下水井啊，即系新火你冇火炉，差唔多火咁，你可能你要自己转部水火啊。 即系似坊间都话，如果冇 Facebook 或者冇互联网，就系世界末日啊。 即系其实呢啲系咪都系另类嘅末日咧？可能都系， 系 啊，你好难讲你啲冲击波呢啲，其实而家都有人发明紧，都系有人试噶嘅，即系 Matrix 咁样一放电，只要咁样，所有啲电嘢、电机嘅嘢就冇晒。嗯、即末日其实未必大家谂得话真系死晒啲人。 咁最后有咩当啦、啊？当有专家讲嚟紧要有世界，你点样去中谷听众点样？ 系嗱，即系或者即系我始终系一个佛弟子啦，都系一个佛教徒啦。咁我都讲系咁，佛教有冇所谓末日咧？咁样其实有嘅，咁但系就冇讲话系边一日咁样。即系其实我哋嘅佛。教一个观念咧，就系我哋好信啲嘢，无论系啲事啦、啲物件啦，都系缘起嘅。咩叫缘起呢？就系话，任何嘅事物都好，一定系会有个主因啦，再经过一啲嘅条件，而啲条件符合晒咧，咁嗰件事先会出现嘅。即系所以，无论系发生咩事都好，一定会有一啲因素你要符合。好多人都讲啦，话你种花啦，咁你需要有。种子系主因啦，咁但系你有需要唔同嘅空气、水分、泥土、养分，咁你啲条件唔同咗，你种出嚟会花就唔同嗰样，甚至可能种唔到添。咁假设啦，我哋一件事咁，我哋而家嘅生活咁就系其中一朵花啦，出咗嚟啦。咁佢花点解会咁？因为有好多条件佢先可以生出嚟，或者佢正再继续生长。咁但系呢啲条件系会不停地变噶嘛？咁你最尾个结果其实都不停微调紧， 嗯、 即系其实好似我哋身体，我呢一秒嘅身体同下一秒身体好似一样啊，我的身冇变过， 嗯、 其实你唔系有啲细胞死咗、 嗯、 可能你啲死皮都剥落咗啦， 嗯、 其实不停嘅你都不停喺度变紧，咁所以冇一样嘢咧系永恒不变，不停会变紧。而咁多条件先可以组成咗一样嘢，越复杂嘅嘢当然条件越多啦，系、 嗯、 即系好简单，你读书，咁你除咗自己可以有啲可以控制到嘅。譬如我温书啦，譬如我自己练习下点样专心啲啦，咁样有啲控制唔到噶嘛。 嗯。 啊，譬如嗰个考场嗰啲气温啦， 嗯、 考场会唔会侧边有啲声音发出啦？你坐喺你前面嗰个系咪靓女啦？ 嗯、 你搞唔到噶嘛？即系有啲条件系你系唔可以去改变佢。 嗯。 咁随时会出现啦，或者你平时做紧嘅嘢，可能嗰啲缘兼变咗，或者消失咗、 嗯， 或者外加咗其他缘入咗嚟。咁、 嗯、 你最屘你个结果咪会变咯？咁所以我哋有所谓嘅即系成住坏空发生咗之后，所谓住就系不停喺度改变紧，但佢仍然都系存在， 嗯、 就是、一个变性嘅存在。 嗯、 即系我哋所谓空，可能唔理解空、嗯，空其实就系变性嘅存在，佢不停变紧，但系佢又好似你某一个时间轴你剁落去喺某一个刹那里边，佢又真系好似存在，好似实咁，但其实佢不停变紧。 嗯 咁呢个住啦，咁坏空坏就开始破灭啦，咁空就即系最尾就佢不停变下，咁就冇啦咁样。 嗯， 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就系所谓末日咯。咁所以其实我呢个世界都系末日。咁所以正如我即系节目初所讲啦，即系无论系咪末日都好，你肯定末日噶啦。 即系肯定系倒数紧，即系你同我条命都倒数紧，即系唔止系即系各位听众啦，我同阿志嘅命都系倒数紧，即系几时完嘅啫？但系呢个完你唔知，系咪？即系呢个疫症几时爆发你唔知，呢个绝症几时真系令到你死你唔知。咁所以其实每一日都可能系最后一日。咁但系即系我唔中意呢个讲法咯，我觉得就系你不如你活好每一日啦。 嗯， 即系你每一日你觉得当然啦，我觉得当然系要帮助人。为主啦，多啲你去感受下人哋嘅感受啦，多啲去即系尝试去理解下人哋嗰啲困难啊，原谅下人啊。点解原谅人？因为你知道佢有难处，你理解佢。咁即系好多时系你理多啲人，同埋你理人嘅时间咧，其实你系放低咗自己啊。你冇咁成日谂住我点点点，我需要点啊，我想要啲咩？即系你放低呢啲咧，其实你会人会舒服一啲咯。 嗯， 咁系咪每日其实你每一日都应该咁样生活嘅？ 嗯， 系咯。咁阿志你咧？ 我其实我都之前咁，其实每一日都当系最后你做你想做嘅嘢，即系当然唔系伤害人啊。我讲你想假设你起身想同阿妈讲，早晨咪讲咯，讲爱你咪讲咯，想揽佢咪揽咯。咁揽佢之前，佢讲声喂，我想同阿妈讲声咯，即系咪吓亲你妈咪嘅咁系同佢讲声，即系唔使介怀啲人点样睇咯。最紧要系自己点样活得舒服。应该我成日觉得活出自己，我唔知外国啲人系咪咁，香港人已经好难活到自己噶。咁其实呢、這个其实系我哋要。好睇自己，即系应该咁讲，活出自己其实系最简单，但系最难嘅嘢。我哋由最简单开始，活出真正嘅自己。 嗯， 系啊，即系我系咁样谂法咯。 亦都讲翻佢头先嗰，唔好受嗰三样嘢影响啦。 系啊， 过去钱同埋其他人嘅谂法。 呢个题目可以下一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下。咁好，今日咧就去到咁上下就，因为讲咗差唔多半粒钟噶。 有多啦， 系啊，咁下次睇下有冇机会见听众再听到我哋把声啦。 我哋再记录玩弄光景啦，介绍多啲戏俾大家睇下啦。 好，就系咁好，拜拜， 拜拜。